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距离史莱克五怪和史莱克学院两位院长表演赛的时间越来越近，此时的史莱克操场已经聚集了大量早早等待在此的学生。这块位于史莱克森林正中的巨大操场是经过数年改造后才有的，周围绿树环抱，操场上铺满了蓝银草形成的草皮。如今的史莱克学院不但划分了众多拟态修炼区域，而且重新规划过，与当初相比，学员数量增加了不少，大约在千人左右。当然，这并不包括皇室交给学院的任务，由大师统一训练的那部分，而且学院还肩负着与帝国皇室合作的使命。现在这些学员虽然不能和当初的史莱克七怪的天赋相比，但也是学院经过精挑细选，至少也是中上资质，现在整整齐齐地站在操场四周，准备围观这场赛事。 终于要开始了， 马上就要到操场了，小三，找个东西遮盖一下你的脸。 啊，老师，为什么？ 当初你给武魂殿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你现在的形貌气质完全改变，对于自身的安全很有利，所以你现在的样子还是尽量不要暴露，这样一来就算武魂殿的人想找你也不容易。还有你们几个也都遮上吧，保持点神秘感也好。 唐三听了大师的话恍然大悟，赶忙点点头，从二十四桥明月夜中取出当初史莱克七怪用过的绿色面具戴在自己脸上。此时的戴沐白和朱竹清也明白，这是大师为了保护他们。史莱克七怪当年使用过的面具对他们来说都是重要的纪念品，每个人都留着，当下一言戴好，顿时遮住了本来的面容。当他们来到操场的时候，柳二龙已经站在操场中央，正在高声训话。 各班级负责老师，请管理好本班学员，可以欢呼，但不得出现混乱状况，更不允许进入操场之中，否则受到魂技牵连，后果自负。 作为副院长的柳二龙一向以严厉著称，别说学员了，就是老师也怕他。在他的指挥下，操场上各班有序地排列好，静静地等待，连嘈杂的议论声也渐渐小了。就在这个时候，大师已经带着唐三他们五人走进了操场。他们五人脸上的面具以及由大师来带队，无疑宣布了他们的身份。刹那间，刚刚寂静的操场顿时又变成了沸腾的海洋，欢呼声宛如火山爆发一般响起。大师和柳二龙夫妻二人相视一笑，很快唐三他们也来到了操场中央。没有任何人组织，操场上爆发出巨大的欢迎声，声音极为整齐，就像是早已约好的一般。巨大的声浪滚滚而起，这是史莱克学院的学员对史莱克七怪以往辉煌尊敬的表现。唐三、戴沐白他们被这样的景象吓了一跳，五人赶忙微微躬身，朝着这些学弟学妹们还礼。顿时场上的气氛再次达到另一个高潮，欢呼声一直持续到弗兰德和赵无极入场。 哎，他们来了，学长好， 学长好， 好了，大家安静一下。 虽然只是他一个人说话，但在庞大的魂力作用下，竟然将周围所有学员的欢呼声盖了下去。弗兰德也看到了史莱克五怪脸上的面具，他立刻明白了用意，也没有多问，站在众人最前方开始训话。对于学员们来说，学院领导中他们最熟悉的无疑是大师和柳二龙，一个主管教学，一个主管各方面事务。至于这位正院长弗兰德，他们却很少见到。此时弗兰德一声大喝，令他们充分感觉到了这位院长大人的实力。弗兰德满意地扫视一周，从学员们眼中他看到了狂热的目光，这就是他最希望看到的东西。 五年之前，史莱克学院创造了辉煌，代表学院出战的史莱克七怪等11名学员力挫各高级魂师学院， 为我们争得了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精英大赛总冠军的荣耀。五年后的今天，当初那支队伍中最重要的五个人回归学院，他们都已经长大了，也变得更加强大了。今天这场表演赛并不是让你们看热闹的，而是要让你们知道在同样年龄中所能达到的极致是怎样。对于魂师来说，天赋极为重要，但是相信你们也知道，在史莱克七怪中，号称七怪灵魂的唐三，武魂却只不过是小小的蓝银草而已。可就是凭借着这蓝银草，他却带领团队屡屡战胜强敌，这是为什么？你们知道吗？因为他的努力，他的奋斗。魂师的成长，天赋和运气都占了不小比重，但我要告诉你们，后天的努力才是最为重要的。唐三能有今天的成绩，完全是他自己努力的结果。你们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武魂，我只问一句，你们的武魂能比蓝银草更差吗？ 不能。 既然如此，唐三能够达到的，你们也同样能达到，对不对？ 对。 小怪物们，报出你们的年龄和等级。 戴沐白，23岁，武魂白虎，63级，强攻系战魂帝。 这可是战魂帝啊，也太强大了吧。 竟然才23岁就已经是63级战魂帝了。 是啊，他怎么做到的？不愧是史莱克七怪啊。 当战魂帝三个字从戴沐白口中吐出时，那强大的震撼力顿时感染了全场，欢呼声再次达到了沸腾的顶点。对于史莱克七怪的称号，他们早已是耳熟能详。23岁的战魂帝，这几乎是眼前这些学员无法想象的。在这一刻，早已经成为他们偶像的史莱克七怪，在他们心中更是提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唐三，20岁，武魂蓝银草，59级控制系战魂王。 欢呼声再次响起，并且沸腾又到了顶端。弗兰德之所以用唐三来举例，并不是因为他是史莱克七怪中最强的一个，而是因为他的武魂在先天上来算是最弱的一个，更容易引起学员们的共鸣。再加上当初唐三带领史莱克七怪所获得的成绩，他无疑也是所有学员心中最大的偶像。圆滚滚的马红俊，完美身材的朱竹清，娇柔的宁荣荣先后上前报出了他们的年龄和等级。五个人，一个23岁，四个20岁，却都已经达到了60级左右。要知道，只看年龄的话，在场大多数学员和他们都差不多，可这些学员中40级以上的却都只有少数几个人而已。 接下来我与赵无极副院长将与史莱克五怪进行一场比试，当然这只是场表演赛。我知道你们都想看看这些曾经获得辉煌成绩的学长们实力究竟如何，其实我也很想知道这五年来他们又有了怎样的进步。这场比赛只要他们能够在我和赵院长的联手下坚持3炷香的时间，就算他们赢。刘院长，准备香吧。 好。 柳二龙与大师走到操场边缘，将中央的位置让了出来。这场牵动着全学院学员们心的表演赛终于要开始了。此时不只是学员，就连学院的老师们也都完全集中精神。唐三向戴沐白打了个手势，表示一切按照计划进行。虽然他们脸上戴着面具看不到表情，但从眼神中的轻松来看，对于这场表演赛他们丝毫没有紧张。赵无极和弗兰德对视了一眼。 哎，老大，我们要不要 手下留情，忘了当初唐三刚来学院时你那惨样了，注意出手分寸就是了。你在下面当主力，我在空中骚扰。 我靠，又拿我当肉盾，老大你有没有人性啊？ 老子是敏攻系魂师，你是强攻系，你不当肉盾难道我当吗？放心吧，我会在空中给你足够火力支持的，你放手攻击就是了。 哎，成，谁让你是老大呢？ 哎，该我们了，兄弟们，我们很久没有并肩作战过了吧，来吧。 各方准备完毕之后，赵无极昂首挺胸，释放出了自己的武魂。只见他的身体迎风暴涨，全身衣服骤然撑裂，棕黄色的毛发从体内冒出，瞬间整个人身高已经超过了3米，厚重的气息骤然四散，肌肉夸张的突出，一共8个魂环几乎同时出现，两黄三紫三黑，这是代表着魂斗罗的实力。平日里赵无极很少在学员面前展现自身的实力，大多数学员都不知道这位院长是个什么级别，此时看着眼前那8个魂环出现，全场鸦雀无声，庞大的威压使那凝重的空气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仰天怒吼一声，厚重之气爆发开来，以赵无极的身体为中心，地面上的蓝银草都在瑟瑟发着抖。此刻观战的学员们才明白，为什么史莱克五怪都是60级左右的实力，而弗兰德院长却说只要他们坚持3炷香的时间就算胜利。学长们要面对的那可是魂斗罗级别的强者，副院长都是魂斗罗，那院长呢？弗兰德马上给出了答案。与赵无极的怒吼声不同，他发出的是尖笑，一对巨大的鹰翼从他背后骤然舒展开来，整个人的瞳孔竖立，双手呈爪形，带着同样颜色的8个魂环冲天而起，双翼展开，盘旋于赵无极头顶上方。如果只是两人配合的话，那么弗兰德与赵无极之间的搭配无疑是相当完美，一个强攻在地面，一个飞行在空中，两大魂斗罗释放的压力几乎囊括了整个空间。看着老师们已经准备好，史莱克五怪相视一笑，剧烈的骨骼爆鸣声中，白虎展现。只见戴沐白身体同样暴涨，彪悍的兽中之王气息瞬间绽放，邪眸威棱四射，全身肌肉纹起，呼爪下利刃弹出，6个最佳配置的魂环盘旋而出，仰天一声虎吼，威震八方，丝毫没有因为对面两位院长带来的压力而受到影响。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